现身后的人是你。 就看见永远，给我你的星座纪念。

的话，无声开在乌云之下，然后又飘到哪里呀？哦，漫步在人海的人，你过得好吗？是不是想念着心中那炙热的梦啊？他多久没说话？在飞云之下， 觉得问候多余了，回忆的皱褶